好，第二節翻嚟，我哋睇下 YouTube 啊 ，YouTube 有個觀眾咧，佢話可唔可以講下新海隧道 ？Thomas 啊，你係咪有經歷啊？可以打嚟講下嘅喎，因為咧呢個我聽過嘅，台灣嗰條新海隧道係堅猛嘅，但係我就未去過啦。 係啦，咁我哋未去過，我唔會揾啲嘢嚟講，我會揾啲喺網上揾啲資料講俾你聽。 因為 你都聽過啦， 係啦，冇考證過就唔想講啦，即係好似導人迷信咁樣樣，又唔係咁好嘅。但係如果你有去過有經歷嘅，都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偈，分享下嘅。 系啦，咁啊 ，YouTube 嘅观众你哋好，因为阿夜琪负责答你哋咧，所以我净系负责 Facebook 嗰 part， 系啦，佢咧就负责 YouTube 嗰 part 嘅。 咁啊，再讲多一次啦，我哋先人术二咧就系每个星期二夜晚九点至十点呢段时间咧会系做直播嘅。咁啊完咗之后，大家可以去翻巴打台嘅 YouTube 频道咧睇翻重温嘅。 系啦，得啦。 跟住阿 Thomas 咧，又有分享翻佢喺呢个台湾辛亥隧道嘅亲身经历、哦。咁佢用文字嚟代表咗佢封烟啦。咁佢就讲就话当时咧，佢搭电单，即系佢坐电单车经过呢条隧道去接一位台湾嘅女性朋友啦。但当时咧就怕迟到，咁啊踩到尽啦，踩油门，咁啊不断喺呢条隧道徘徊，又睇唔到出口。而最恐怖咧就系有个老婆婆竟然快过佢架电单车并排，而行，仲对 Thomas 咧就冷笑，仲话喂系咪想出去啊？诶，佢讲完之后咧。阿 Thomas 先发现，原来佢系冇下半身嘅。 哇，咁恐怖！哇，大佬，你台湾虽然有次嗱，台湾以前有管制嘅，啲电单车咧唔可以超过150cc， 我记得。但系120cc 都好快噶嘛，有七八十米，你个人快过架车。 大佬冇下半身喎，真心。真心惊咯，大佬。 但系呢条隧道又出过事喎，又 系 呢条辛亥隧道，唔知系咪个名唔好咯？ 好似呢一條隧道都聽講話都車禍唔少咯，係啦，咁 佢講咩啊？ 多謝我哋嘅分享，唔使多謝嘅， 唔使多謝，呢啲我哋應該 我哋應該做嘅嘢嚟嘅。咁啊，歡迎大家都打入嚟同我哋傾下偈啦，咁啊分享下你嘅靈異經歷啦。咁電話係81256586嘅，咁就係咯。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可以文字嚟同我哋分享嘅。你哋如果唔介意嘅話咧，都可以即時喺個 chat room 入邊打翻你哋嘅親身經歷。咁我同翻我哋講，最好當然封煙打入嚟快啲啦，係咪？ 但係有啲人講嘢佢驚嘅喎。未打未讲过咧，会窒噶嘛？ 唔紧要啊，阿仙人会带住你，放心。 有 电话啦。 喂，你好。喂 ，好，仙人你好。 喂，边位啊？ 你点称呼 啊？上次打个电话嚟啊。 Hello 你好。 喂，你好，点啊？今次有 乜嘢啊？今日我同你哋讲两个好短嘅故仔。 好啊， 今日应景啊，中秋节。 系。 讲个中秋节先啦。 好啊。 咁我食紧我僆仔嗰阵时咧，即系都有去其他人，即系去其他朋友嗰度玩嘅。就去咗秀茂坪。秀茂坪有一个地方叫做马油塘水塘，即系依家嘅将军澳隧道出入口嗰度咧。 其实嗰阵时嗰啲储水库嘅，不过叫水塘啫嘛。 系啊， 系啊。 咁我哋三四个僆仔啊，咁啊，到落去探险中，就喺中秋节嗰日，真系见到个女人喺嗰、那个即系嗰啲水塘仔啊，升上嚟， 喺个水下边， 吓到我哋几个， 吓 死咁仔啊， 不得了！ 你见到佢，你见到佢着咩色衫啊？升上嚟嗰阵时。 是白色的， 白色都好啲，红色你就大镬，粉红你走快啲啲。佢系特登去嗰度自杀嘅，如果着啲咁嘅色嘅， 我见过。 你都知啦，僆啲僆仔无聊聊，佢你唔系煲立啊，走去探险啊，系咪先？ 哦，咁跟住你哋点啊？见到系咁喺个水下边升上嚟， 走都走唔住咯。我话拖下都得埋。 嗱，以前咧，以前大个嘴咧。那個海景街啊，個龜背石咧，好多時八月十五咧，啲人夜晚係會見到一個女人坐喺個石上高。 哇！ 好多人見到噶。 做乜嘢啊？ 吓、啊？喺度做乜嘢啊？赏月啊？ 梗系唔系，梗系唔系人嚟噶啦？ 我知道啊，咁喺度做赏月啊？ 唔知吓我哋，吓我哋定乜嘢咁样？唔系佢警告我哋，你唔好落水，靓仔咁啊！ 你哋唔系你哋谂住上去游水噶？喂，嗰阵时秋天都好凉噶咯， 唔系喺度。探险嘅， 咁啊系，咁啊系，僆仔僆仔乜都玩得餐嘅啦， 系啊，啊第二单就讲我揸火 van 嘅， 系系， 嗱、啊，就唔知系年初三四到啊，系我听到个 Watty 嘅听到，喂，将军澳去粉岭晨早流流大飞，等系接咗嚟先啊。 是 但是我一打俾个客同我讲，喂，阿师傅去和合石， 初三去和合石玩嘢， 系初三初四上和合石都唔紧要，我哋啲白毛咁计嘅， 系或者佢住喺附近咧， 上去啊，上到去和合石顶嗰度嘅，铁轨住啲嗰啲墓碑嘅，我好记得嘅，我一段路就比较好短嘅，上到顶咁滞嘅，咁我啊上嗰阵时咧就要经过一个间亭嘅， 入口嗰度。 我嗰阵时应该系清晨七点钟到，就系完全冇人啊，冇食挑啊，乜都冇嘅。上到去抌低个客，收咗钱，落翻嚟，经过个间亭， 系 见到一个疑似闪电侠咁嘅物体，同我挥手， 哇！ 吓到我。 初三应该唔使开工喎，你 嘛？ 初三应该唔使开工啊，系咪咧？ 你个 call 台有开又 唔系啊？我讲嗰个间亭啊， 你真系你中意做咪做啊？你唔中意做咪唔做啊？ 唔系啊，我意思系嗰个和合石嗰个间亭应该使唔使开工咧？初三 我唔系好清楚， 不过嗰个保安应该要开嘅， 系咯。佢哋 但系嗰阵时我上去嘅时候咧，就真系。一个人都冇嘅， 系， 仲要咧，佢嗰阵咧，仲要有嗰啲叫薄雾啊， 吓，有阵雾啊， 成个卧室都系嗰啲薄雾咧，有少少阳光透落嚟咧，哇，嗰系几有 feel 啊， 好阴森啊， 但你话见到嗰个类疑似闪电侠嘅物体嗰人，佢同你挥手咧，你感觉到 系啊，嗰个发型咧，你都知闪电侠嗰个发型系好 local 啊， 系 嗰个佢除咗执音之外咧，永远都系嗰个发型， 就加埋挂机咁样同我挥手咁样，哇吓到我，我话咩事啊？ 但 我落嚟都唔使一分钟呀， 但你感觉到佢。你感觉到佢唔似系个人， 哇！我应该唔系人， 系， 哇！好得人惊， 真系成日想将呢个鬼故咧，成日同啲同事讲笑咁样，我都唔似维基佬，甚至下。 但系你有喂？但系叫你上去嗰个人咧，你有冇数过啲钱系钱定系鸡钱？ 唔系佢系养仔乸嚟嘅，系养父子嚟嘅，就应该佢老婆死嘅。 哦，即系佢初三咪死记，佢哋两个上去拜佢嘅。 嗱，但系通常上得和合石啲客咧，就叫我哋回头嘅。 吓， 佢冇叫我回头，叫我话：喂，师傅啊，你等一等啦。系我俾咗少少钱你啊，咁样。我又冇。 系咯，佢自己行翻落嚟。唔系，佢可能唔知有啲。 好远嘅，好远嘅条路真系。 佢唔知有呢啲规矩啊嘛。 佢唔知有呢个咁嘅服务， 我唔好清楚。正常啲客都会叫我哋啊，师傅啊，我俾多啊几廿蚊你啊，咁样等 可能佢未嗌过，佢唔清楚咯。 不过讲真，初三你去啲地方，你都 晒过嘅嗰啲客，吓 晒 过嘅嗰啲客， 系啊， 咪咯，唔系啊， 嗯、 我意思系啊，初三好多司机唔接噶嘛。 系啊， 系咪先？ 好杂技噶嘛， 新蒸头 嗱，唔系啊，因为我唔知啊，嗰个台整蛊我，哇！我嗰个粉岭啊，大镬，原来 系 和记， 系啊。咁你佢咁佢喺粉岭去噶，佢又冇讲错。 唔系，系喺将军澳去，因为 唔系、啊、我意思，佢系喺粉岭去附近啊嘛。咁佢又冇整蛊你，佢喺粉岭附近嘅。 系 啊， 唉，真系 分分钟同你打招呼， 其他嘅 分分钟同你打招呼嗰个会唔会佢太太嚟噶？ 系啊，可能佢 无啦啦会同你打招呼， 见到咦成个闪电鞋咁嘅样嘅， 可能系佢太太都唔定啊，真系 可能佢老婆 系啊，多谢你车我老公上嚟啊，即系难得初三冇人嚟送佢嚟探我咁样咯，可能嚟同佢打声招呼。 行啊，你真系你一个入八个行啊， 系呢啲嘢冇分日夜嘅。 你系日通夜晚一样嘅咋？ 系啊，喂， 多谢你， 好多谢你电话，喂，好， 有货再打嚟分享啊。 嗱，咁喂，讲开呢、這个，咁我嗰日咧，我有个客同我讲咧，佢奶奶咧就早排过身嘅，咁佢嗰家人咧就个个都即系扮系有信教嘅。即系佢扮嘅，我觉得佢 西方教 系啦，系啲西方教嘅。咁如果但系佢个奶奶咧就冇嘅，咁啊大镬啦！你知道有好多咧，佢系有教佢信教嗰啲咧就唔俾你做仪式噶嘛。 佢哋唔可以拜神，唔可以烧香噶嘛。 但嗰个系佢啫，但系你唔可以加落去你个 先人道噶嘛， 先人道噶嘛， 先人为大噶嘛， 系嘛？咁我嗰个客咧，佢老公咧都唔。佢老公可以，佢老公都几顶人。咁佢嗰日咧就商量搞嗰啲身后事嗰啲嘢啦。咁啊，但系佢冇出席，就由佢老婆去讲啦。咁啊，倾好晒啲嘢咧。咁佢嗰咁佢嗰啲信，佢哋信咗教嗰啲咧，你话做乜佢都唔会应承噶嘛。佢觉得嗰啲冇乜用噶嘛，因为大家信仰唔同，系咪先？咁你话要烧咩金桥银桥啊？要 狮 子啊？佢话唔使啊，乜都唔使嘅。咁好啦，但系佢个灵堂嘅仪式唔打斋唔做嗰啲咧，佢冇计啦。你哋话唔使做，但系咧佢坚持系要烧翻啲嘢俾佢个奶奶嘅。咁啊，倾完之后咧，咁啊头七啦，佢发觉咧嗰日咧就有一对蜻蜓咧就飞咗入间屋度，唔愿走嘅，即停咗喺度成日。咁你？呢啲醒目嘅人就唔會趕佢走噶嘛，你即係無端端有呢啲咁嘅飛落嚟咧，我勸你啊，千祈唔好搞佢，係嘛？咁啊，去到夜晚，佢好記得咧，佢喺度睇緊 YouTube 嘅，喺緊張牀度。咁咧嗰陣時咧就睇到好夜，突然間咧心血來潮，個人寒一寒，咁啊一望個手機咧，個手機突然間咧啊，佢唔係睇 YouTube， 佢睇緊。生果日報啊，睇緊動新聞。咁本來個畫面係出動新聞噶嘛，但係咧，佢一感覺到寒一寒之後咧，就得翻11.3，成個畫面都冇曬，得翻11.3喺度。跟住佢冇理由噶，咪整部機啦，睇下咪個畫面出咗事啊，整極都整唔到。跟住冇啦，熄機瞓覺。咁啊，第二日咧。就佢奶奶生前咧就有个嗰啲请咗个人照顾佢嘅， 即系看 护啦，看护咁啊，请咗个人照顾佢嘅。咁嗰个人就打电话问佢：，婆婆几时出啊？咁因为佢过咗头七啫嘛， 系 婆婆几时出啊？即系同佢倾呢啲嘢。跟住咧，佢话佢话寻晚咧唔知点解咧，我发梦见到你啊，叫你个奶奶。佢話 係 係個看護啊！佢話即係佢好感情啊，都照顧咗佢一段時間，佢先走嘅。咁啊，佢除咗睇下先，佢好似夜晚就唔喺度瞓，去到幾多點咧，佢就走嘅。日間咧，佢喺度陪住佢嘅。咁啊，阿婆婆幾時出啊？即係講下呢啲嘢啦，做咩咩啊？使唔使嚟啊？咁咯。咁啊，講下咧，佢話：喂，我尋晚發夢咧，夢到你啊！梦到阿婆婆翻嚟，企喺即系梦到佢企喺我床头，同我喺度笑挥手。跟住我个客同佢讲啦，咁你见到佢挥手咧，你嗰阵时几多点？佢话三点。哇，咁巧！我寻晚三点又系突然间咧，即系佢突然间心血来潮寒一寒咧，又系同一个钟数。跟住就话翻俾佢听咧。佢嗰、那個電話咧，突然間冇曬畫面，就得翻11.3，唔知咩11.30啦，總之11:30咁啊。但係嗰個畫面唔會成塊白曬出11.30噶嘛， 唔會噶， 係嘛？佢個 eye 窿嚟嘅嗰個， 更加唔會咯。 跟住佢整極都整唔去，跟住同佢咁巧咧，我尋晚又係啱唔係啊？佢唔係發夢啊，佢係感覺心血來潮，佢嗰個日。夜晚起身啊，佢好冇屙夜尿嘅習慣嘅。 你講緊個看護， 個看護係啦，跟住就喂佢係啊，頂、哎、我要講清楚啲先，係佢係發誒，佢又發夢，跟住咧就見到佢嗰個前僱主 個婆婆， 咁佢扎醒咗，起身去屙夜尿，咁佢咧就個廳有鐘嘅，佢就一望望個鐘，嗰陣時係三點鐘嘅，咁啊同佢講翻，佢大家同一個時間咧都係 feel 到。feel 到個奶奶翻嚟，唔係佢又 feel 到個僱主翻嚟啦，佢又 feel 到個 feel 到個奶奶應該係翻到嚟嘅。 就係點解會覺得佢又翻咗嚟嘅咧？嗰、那個即係燒咗個 mon 嗰個人，即 係唔係佢冇燒到，顯示咗1130啫。 OK， 因為嗰對蜻蜓船 啊，係 冇走過啊，直情之前係冇噶，同埋佢住到好高噶，大佬佢住30幾樓，點會有蜻蜓飛到入嚟噶？ 飛蛾都難， 但是一對的咁樣好似兩一喺埲牆度一邊一隻嘅，咁啊同佢講翻，佢話唔通佢翻嚟探我哋，但係佢兩個一個住將軍澳，一個住對面海嘅， 咁冇講咩嘅，咁先人走之後冇軀體阻，即係冇軀體限制嘅，佢點樣去都得嘅。 但我覺得咧，佢唔會係一次咯，佢應該奶奶翻嚟係會揾啲嘢同佢傾咯，因為佢夠膽死連白金都叫人補做啊！佢啲仔啊，佢話唔使啦，你捐咗慈善機關啦、啊。 未必㗎，即係睇下個先人嗰個心態㗎啫。唔係 啊， 佢個人比較寬容啲，唉，是但都冇所謂，佢冇乜牽掛咧，就冇乜所謂嘅。 但係佢走嘅時候，佢係喺老人佢後屘入老人院啊嘛。嗰個佢係瞓覺走嘅喎。冇人見到佢嘅， 咁佢都走得 好，冇人送到佢嘅， 咁佢自己選擇噶嘛，係咪、 嗯？ 有啲人話咧，即係如果老人家喺睡夢中走，其實係最舒服的，梗係 啦，壽終正寢啊嘛。 同埋就係有啲老人家，甚至係佢臨走之前，佢已經預料到自己嗰日會走，佢哋係沖好曬涼、做曬所有嘢先走的。 多數都係咁 嘅。所以我覺得係啦，所以我覺得佢應該係了無牽掛地走嘅。你話佢之後咩？我覺得冇乜，佢分分鐘佢都係個， 但係淨係得佢。佢 feel 到啫，同埋嗰個生前照顧過佢嗰個人啫， 最孝順啊嘛，最有心啊嘛，咁所以咪翻嚟時候咪同你，唉，我走啦，你唔好掛住我啦，咁樣咯。 佢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啊，睇下你有冇得分嘅啫。 算啦，即係我覺得， 嗯， 咦，我哋第二節就差唔多咯，第三節翻嚟再講啦。 好。